ただいま。みなさん、おかえり。ハクヤです。今天是节目的第一话。今天上班上课辛苦喽。最近真的好冷，不过在日本的服饰店，它已经开始在卖就是春装了。那上次去百货公司啊，想要多增购几件保暖的衣服，就现在都只剩下就那种不喜欢的款式啊，或者是零码的服装，那怎么办才好呢？那我们只好入境随俗，就跟着一起买春装吧。那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都会遇到的状况，所以啊，请体谅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买东西，爱买东西。只是被当时的雰囲気所影响到哦。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单元。ハクヨのつぶやき。今日は日本でハトについて皆さんにシェア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住的地方啊，不管是以前的埼玉县、埼玉県，或者是现在的神奈川县、神奈川県。在路上的鸽子啊，他们都很懒得飞，这样其实不要说飞啊，根本就是把自己当作用路人的其中一员，一直在路上跳啊跳，就完全没有在闪人的。那我家旁边有一条很大的人行大道，就时不时都会听到女高中生的尖叫声。那今天早上在搭车的路上，我还看到一个婆婆，她动弹不得，她被至少有二十几只的鸽子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他只是想要牵个脚踏车而已。那为什么？因为前一刻旁边的店家他就随手的撒了一把面包屑。他想说那个店家他是居心何在，他根本就是在召唤鸽子来攻击婆婆的。那这边要提到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幕，就是在大概几个礼拜之前吧，就看到一只乌鸦在啄食地上的东西，那就很好奇嘛，就过去稍微看了一下，他居然在吃一只鸽子的尸体耶。那个现场的惨状真的就是命案现场，就可以想象到就是很多鸟类的警察在那边采访就是现场的居民啊什么的，到处都是羽毛，然后地上都写鸡斑斑的。然后我就跟前辈说，それはゾンビのガラスですね，就是那是乌鸦的僵尸吗？所以如果各位到日本玩的时候啊，如果有看到那种告示牌上面写着小心鸟类攻击，或者是说小心鸟类抢夺食物这样的警告标语的话，相信我，那个绝对是真的，绝对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那接下来到了日文练习的时间。那因为大家的自我介绍，我目前请我的一个高手朋友正在帮大家修改当中，所以今天就用我写给各位的范本来做示范，大家可以用听的，然后也可以看着我写的稿，然后用跟读的方式来做练习。那在下一次如果出街的 LINE 群有通话的练习的时候，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小验收。では始めましょう。私、ハクヨと申します。台湾の台南出身です。今は日本の神奈川県に住んでいます。台南は戸籍も多いし、いいコスパのグルメ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観光者にとって優しい街です。私は料理に関することは興味があります。普段の時、料理の番組を見たり、レシピを読みたりします。料理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が、片付けることがめんどくさ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たまに自分で料理します。私の趣味は旅行です。視野を広げるし、たくさんの価値観も触れられます。旅は人を成長させてくれると思います。自分の個性は温かくて優しいと思います。ちなみに私は食いしん坊ですよ。 これからも日本語の練習を精一杯に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那以上是我自己写的自我介绍，那跟大家自己写的比较起来，因为我是做范本的原因啊，所以说在我的自我介绍里面，我有刻意的分几个小段落，譬如说介绍我的出生地，然后我自己的兴趣啊跟感兴趣的东西，其实这在日文里面跟中文里面来说都是兴趣嘛，感兴趣或兴趣都是听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日文里面的 Kyomi 跟 Shumi 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哦。 Kyomi 是我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但是我自己不会去做的，譬如说我对 AKB48 很有兴趣，但我自己不会去做 AKB48 吧，所以说这个是 Kyomi 我自己理解的方式。那 Shumi 的话就是我自己会有在执行的，这是我个人一直有在做的事情啊，譬如说我喜欢旅游，我喜欢打篮球这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可以用 Shumi 去做分类，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个人特质的相关的形容词跟造句，譬如说我说我的个性是比较温暖的啊，比较温柔的这方面的，当然是有点吹捧自己的感觉，反正就是做一个大家的范本嘛。对，那在日本人跟日本人对谈的时候，就最后要有一个结尾，所以我的结尾句才会写说，那从现在开始我会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去做日文的练习，那不免俗的最后一定还是要有一个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来作为结尾哦。好，所以在自我介绍做完以后，其实就可以跟日本人的聊天对话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写自我介绍，就是机会难得嘛，有一些比各位稍微会一点点日文的前辈可以帮各位做修改，所以也不要吝啬于就表达自己，因为看到 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写自己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可是就会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逻辑，我们不要讲日文，我们用中文来说的话，其实看起来也是不太像是在做一个完整的自我介绍。对，那希望就是不要浪费了这一个平台，那尽量的表现自己，让我们有办法帮助各位一起来把各位的日文一起进步到，希望以后可能两三个月后大家可以一起在进阶的绘画群组里面直接实战练习。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看法啊，欢迎大家的留言啊，然后或者是 Gmail 给我，那也可以询问啊，或者什么小建议的都可以，那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进行回复。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哦。お疲れ様でした。また次のポッドキャスト。バイバイ。